见外，把我找出来，陪

种沉默，我无法摆脱，我快不快乐等你推开后的每一刻，我快不快乐当听见你和他的相拥，是你吻着他胸口，他抱着你温柔，反正你都就像剩下什么？静静的那些幸福我都记着，只可惜你呢不在我怀里躺着。你快不快乐？你推开我的那一刻，你快繁忙。